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接着为您讲述北京市38红旗奖章、公交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陵舞蹈慈善义工服务队创办人黄金陵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2017年，黄金陵在参加一次敬老活动当中巧遇红马甲，由此萌生了建立慈善义工服务队的想法。不久，他带领200多成员的金陵舞蹈队加入了慈善义工组织，就等于是咱们金陵舞蹈队作为这个机构的一个下属的分支机构。 嗯， 那日常做些什么活动呢？ 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以演出为主。 嗯， 就是 到敬老院吗？ 对，到敬老院给老人演出。 嗯， 后来给孩子，就是说孤儿院的孩子演出，再后来我们就是在地铁站。马放共享单车，就是， 那这个不是舞蹈队该做的事儿啊。舞蹈队去演演节目可以啊， 但是 马单车， 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嗯， 一个先进工作者，不能以单一的说以舞蹈去做一些个公益，我觉得要多样化，让我们的义工有社会责任感，不是说光一的就会跳舞，或者是单一的去做一项工作，要全面的发展。 你们舞蹈队有多少人啊？ 现在应该达到230多人。 那么大的一个舞蹈队啊，这要干点事儿，这力量还是蛮大的。 嗯，还行。我们为助老、助小、助残、公共服务、文物保护宣传、零垃圾、控烟活动， 什么都做。 对，我们都做。 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我们有6个编辑，32个管理。 你们这整个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是吧？ 对， 一个管理班子等于是。 对。 太厉害了。 不是单一的说，这项活动归我自己管，因为我有32个管理人员。 太厉害了，这个组织很严密哈。 对。 然后谁负责哪一块，谁负责哪一块。 好比说今天是文物保护的宣传的日子，就2个管理去管，我去盯，到哪儿他们就去布置。好比说这个零垃圾活动，去到哪个公园沿河地带去参加什么活动，要求多少人，完了管理人员负责编辑的这个资料到位就行了。 那这个活动是你们自己去找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还是说有一些任务会交给你们？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的任务，每个月都会有2次文保活动。 为什么选择文保？ 文物保护是咱们需要去关注的，因为我觉得文物是不能再生，都需要咱们这些义工去提示去保护的。 那在你们那儿怎么做这个文物保护工作呀？ 好比说 在房山区吧， 不在丰台区楼沟桥，因为我们22号要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在楼沟桥，这个老楼沟桥前要有一个大型演出，北京市大型零垃圾活动要有15个点儿，同时进行，有6大区域有宣传的，这个力度比较大一点。 大家来参与的人多吧？ 我们这现在报备的是150人左右吧。一是保护文物，第二就是零垃圾宣传，这个两项活动。 你们这个零垃圾的活动是怎么来做的？ 第一，我们现在这些小孩子们发挥想象去做一个牌子，就是我自愿加入零垃圾活动，我不做 随手扔垃圾的事儿， 垃圾的制造者 啊、这样的 这样活动，所以说孩子 们，那人家听吗？ 这个、 有的人就成习惯了呀，顺手就扔了。 如果他扔了，我们就去捡。我们拿着戴着手套或者戴着夹子自己去捡，用我们的行动去告诉他。 那你会跟他说你看你扔了垃圾了，当着他的面吗？然后提示他一下吗？还是就默默的捡了就算了？那他怎么知道呢？ 孩子肯定是用行动，一是用行动，二是提示，提示如果不听我们就去捡。这种。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赶上一些特气人的人？ 嗨，其实也会有， 我就扔了怎么着吧，你多管闲事之类的。 但是扔了我们捡，希望您配合就行了。 那一般都什么反应？ 反正也觉得 不太好意思， 不太好意思就走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义工小的3岁，岁数最大的 是你们这个团队200多人当中吗？ 对，我们最小的义工3岁，岁数最大的是70岁。 怎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的？ 一种奉献精神。 怎么招募这些义工呢？ 先从我做起。第一是我是公交人，我公交的职工，还有我们的职工家人，什么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亲、有的老公，所有家人参加进来。就好比说我吧，我爱人，我儿子， 全是， 还有我的侄子、侄女，姑爷、孙子。都是 一家子都是 所有家人都加入进来，捐款也是，就是各分各的去给买东西，从自己家人做起，完了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个朋友，通过微信朋友圈发现，哎呦，你还做义工，还有我的同学、我的好友，都是我们非常支持你，我们也愿意加入，也近距离的沟通。平时都见不着，后来每个星期参加活动也是拉近了距离， 也是聚会的一种方式了。 对， 家里人都支持你吗？ 支持。 有没有被你生拽进来的，然后觉得哎呀，干这个干嘛呀，好耽误时间啊。 一开始建这个舞蹈队的时候，其实我爱人一开始是不支持，因为觉得我太累了。 是啊，我都觉得你累了。就是每天上班，然后还有这么多事儿。 对。完了，那个我后来觉得我爱好，通过我们这些舞蹈队的兄弟姐妹呢，觉得像一家人一样。每次到家来的时候，哎呦， 特开心哈、 特别开心。一来到这儿来，哎，大哥，我来了，或者是叫姐夫，就叫姐夫，就叫的跟一家人一样，特别亲。 对，他听着挺享受的。 他听着特别享受。完了，后来我儿子一开始也是不太支持，后来通过，因为我们的服装，都是我儿子给从网上订 啊， 完了钱他垫， 还管垫钱，还管帮忙， 还有音响设备都是他给买的，电视。还有我因为这个舞蹈队自己的房子就是花了16万，从去年的5月份我把它改造成一个舞厅，大的舞厅，因为这个买的灯呢都是彩灯，都是按照那个舞厅的效果设计，我儿子给买的，完了一共投资了16万，就把这个大厅变成了自己我们的乐园 场所了， 我们的金陵舞蹈队的家。 这投入真不少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公交的私售人员，没那么多工资。 这十六万得攒不少时候呢，就拿出来做这事儿了。 嗯， 你们家里人居然不反对吗？ 嗯， 还给儿子留着买房子、娶媳妇儿或者干点啥呢？给孙子留着上学用呢，一大笔钱呢。 这个是我儿子支持的，我儿子在 怎么会呢？他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事儿？ 嗯，因为他比较孝顺吧。 啊， 他 知 道 你真正喜欢什么。 对。儿子在航天五院工作 啊， 他支持了我，我老公也是非常的支持。 哎，那真是哈，你看你这做义工，不光是帮人做好事儿、做宣传什么的，还把自己家等于腾出一个地儿来，投入这么多的钱来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每次就这个音响设备，我儿子也是当那个音响师。嗯，因为电脑啊他比较精通，嗯，还有我们的上安全知识课的一些个 PPT， 嗯， 还有就是给孩子上安全课的摄影仪都是我儿子来给投资的。嗯， 哇，儿子真棒。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人物空间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北京市38红旗奖章公交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陵舞蹈慈善义工服务队创办人黄金陵的故事。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你们一家的三口的业余生活就基本上跟义工密不可分了。 对， 那也挺丰富的，今天跳跳舞，明天做些宣传。 对 啊，后天去敬老院跟老人们聊聊天，给他们演演节目。 嗯， 每天过得好充实啊，感觉。 今天上午，我还接到了那个，乐邻里敬老院的一个邀 请。 他们是1周年店庆。完了，我们作为嘉宾。跟我们的那个管理员郭伟，我们俩去参加了他们的店庆。作为祝福吧，作为我们这个金陵舞蹈慈善义工队的所有队员，带去的祝福，为他们买了2束那个幸福树，祝老人们幸福安康。 他们都特开心吧？ 对，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去为老人包饺子、理发。 你们这已经是固定项目了，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啊。 对对对、 哦， 因为每次理发、包饺子。陪老人下棋、演出，还有教他们太极扇，所有的活动，他们觉得我们挺辛苦的。他说：“你们一年了，完了你们就看老人跟我们的职工就是演出就行了。” 哦，是吗？你们去当观众了？ 对对对。 哦，他们演出是吗？ 对。 哦，这待遇哈，一看没把你们当外人啊。 是， 就是这种时候还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哈。 对。看到老人们，老人们亲切地说：“哎呀，你们辛苦了。”见到我的时候都会给我一个拥抱，我也会给他们一个拥抱，就感觉到，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大老远就叫闺女来了， 是，你又来了。哎呀，我真想你了。哎呦，这种感觉，因为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因为我感觉这种亲切感吧，感觉到真的让我觉得挺欣慰的。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就想我父母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家人。 那您这一天时间怎么安排的？我扒了手指头给您算啊，我觉得这时间不够用，你还得照顾家里头呢。 对， 还得过日子呢，对吧？不光是工作和舞蹈，还有慈善义工这些事儿啊，你还得有自己的生活呢，这个怎么协调啊？有没有冲突的时候？ 有，当然有。 比如今天老公过生日，结果那边的那个 那 敬老院那儿有活动， 有活动， 你怎么办？ 只能我先去活动，晚上我再 玩。那先生 没意见。我爱人真的，其实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后来他觉得我身上的责任感特别强。每当我一回来的时候，他看我。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尽量不让我多干活，但是我也是尽量去做， 多体贴呀、啊！ 是他们别人也很羡慕，说哎呀，说你找了一个好老公。但是我觉得 你有没有问过他？你说你原来不是挺不满意我干这事儿吗？不支持吗？那后来为什么支持了呢？他怎么想的呢？ 其实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了。完了以后，还有我们就所有的这些义工来到这个家庭以后，给他的感染力也比较强，都拿他当亲人一样。 啊， 有些事情一说什么，哎，一说哥你怎么着，哎，就是，让他感觉到这种亲切感，是花钱买不来的， 这个很重要，所以慢慢的他也觉得哎挺好哈。 一开始他不办义工证，后来说给我办一个吧。 你特高兴吧？ 对，他是起心里去想找我说你去给我办一个义工证。我说好吧，就因为我的朋友就说哎呀今天你休息吗？休息走咱们包饺子去。好，后来就慢慢去了以后接触到这些老人，他就觉得哎呀挺好， 就是另外一种感受哈。其实家里头自己一家人在一起，也挺温馨的，也挺好的，关门过小日子，那是一种幸福。但是呢，有这么多的人一块儿，有的原来非亲非故的，可能慢慢因为这个活动，因为这样的组织，大家在一块时间长了，慢慢变得很亲热，在一块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感觉是另外一种幸福哈。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的人，你看这家庭成员越来越少，小家庭越来越多，恨不得一家就。三口人，现在放开二胎四口人， 对， 加上双方父母顶多八口人嘛，是吧？就是大家庭太少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平时吃饭一般都超过8个至10个。我爱人做饭非常好，就是我们义工队的管理员、 啊。今天赶上谁了？就是 赶上谁来了？ 天天都是这么热闹。太好了哈！所以你能想象那种。其乐融融的那种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可能不是亲近哈、没有血缘关系， 对， 但是大家在一起因为共同做一些事情是变得很亲密， 对， 这个确实就像你刚才说的，真是钱买不来的， 对， 这种亲密感， 对， 这个对你来说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对。 那下一步呢，有什么打算吗？咱们还要搞点什么样的活动？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教育，我们是公交人，把这个安全教育这块，我想就是说，还有文物保护宣传呀，还有零垃圾活动，都要带入到，要编成一个资料，要给孩子上安全知识课，如何上车保护自己，安全坐车乘车，还有如何走斑马线 啊， 还有这个盲区，还有自我保护意识，还有咱们的文物保护宣传，还有零垃圾的一些个活动，还有咱们这个就是为贫困山区的孩子捐一些书，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做，就是我们车队26车队为就是贫困山区的孩子捐了一部分书，还有克六分公司的3队，就是983，他们车队也捐了一部分，还有电信公司马家铺这边，这个电信公司分公司这儿也捐了一部分，为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捐赠的这些个书籍，我们就送到这些个贫困山区的孩子，让他们去学习方便，做力所能及的这个捐赠活动。 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说的那个公交安全，还有道路交通安全，跟你的本职工作其实是联系很紧密的。你们是最门清的哈，在这方面就是有一些很好的自己编一些小教材呀， 对， 有一些小的思路哈，给孩子们讲讲，应该是很就是特别适合你们做的一件事。 对。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在现在是1个月2期， 去学校里讲课是吧？ 对，去学校里讲课，每次去的话都有两个主讲老师，有个副讲就是辅助，剩下的是翻奖品呀，还是就是说小朋友有奖励呀，或者有一些做一些个那个小品呀，让孩子记住这些个，好比说老人上车，就是说有的小朋友特别调皮的，让他去做那个看那老人上车了让他比划，所以说这样的话能印象让他深刻，他就记得说哎谁谁谁表演的，这小朋友谁 编写小剧是吧， 对，让现实版的让他记住这些名记的，让他记能记到一辈子，说谁谁扮演过这个老人，哎完了咱上车怎么办，哎给让座，完了或者说这个糖葫芦或者是不允许在车上吃危险，或者说不允许伸出窗外把头手太危险，就很多很多的事例让他们去记住这些安全知识，还有就是说如何走斑马线，陌生人让你走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父母的这个电话，还有就是说你如何的去让孩子把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加强， 这还挺实用的。 我觉得这个安全要从小做起。 好，最后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满意吗？现在的样子是你想要的吗？ 也怎么说我觉得我还需努力， 还不是特别满意。 对， 满意在哪儿呢？ 还想把这个工作呢搞得更好。 还嫌做得不好？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怎么说呢，人生啊就是要不断的去发现，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好了，听众朋友，人物空间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黄金玲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很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